丰盛，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成立两个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，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你是过去，明天更多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。 我可以为爱而活，把最好也可以放手一搏，就这样。 什么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像是给我怎样？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我去这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我去这大海的方向。地方，我想要。